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5月13日深夜1:15，汶川县县委书记王斌终于与大家取得了联系。他说，汶川县受灾严重，急需医务人员到现场抢救受伤群众。此时此刻，三支队伍在与死神赛跑。面对艰难，杨卫东带着突击队风雨兼程继续前行。路上到处摆着被巨石砸得面目全非的汽车。杨卫东不小心撞在一辆车上，车灯随即闪烁几下。借着灯光，他看了看表，此时已是13日凌晨3时。出发5个多小时了，杨卫东决定先向指挥部汇报一下情况。杨卫东命令通信兵与团首长、军首长联系，向他们汇报情况。报告，没有信号。杨卫东继续向后传话，继续与团首长、军首长联系。报告，还是没有信号。随后，他们又多次用携带的卫星电话与指挥部联系，却始终无法联系上。没有信号，只有不停的前进。而自打杨卫东带着突击队向汶川急进后，军长徐勇几乎是在指挥部里数着时间过，时间论秒计算。他心急如焚，已经整整5个小时了，居然还没有突击队的任何消息。雨越下越大，山上滚石飞落，地下泥泞陷腿。不久后，杨卫东他们到达白云顶隧道口，隧道口困着50多个人，其中还有外国游客。跟着解放军走。沿途有许多向都江堰方向行进的受灾群众，一看到解放军，大家立即转向跟随。惊慌失措的受困群众对杨卫东他们的出现喜极而泣。对于群众的请求，杨卫东是无法答应的，因为突击队的任务是继续尽快赶路。当队伍前行至第2处隧道口时， 杨卫东发现一块空地，有几个施工棚相对安全，便劝说大家留下等待救援。杨卫东带领突击队继续急进，地震摧毁了公路，也摧毁了群山，昔日满山翠绿，现在满目疮痍，那山像被巨手撕扯过一样，裂变成绿黄灰组成的杂糅图案。突击队继续前行，战士们脚上血泡累累，好想停下来歇息，但他们知道一旦停下，也许再也站不起来。战士们相互搀扶着，谁走不动了，大家就冲他猛吼：加油，冲啊！前方又是一个隧道，隐约能看见上方有一隧道几个字。隧道两壁开裂，公路七拱八翘，余震又袭来，洞顶不停地塌方。从长长的隧道中穿行，战士们随时可能遭遇塌顶被活埋，但此处不能翻山，隧道是通往映秀的必经之路。杨卫东一声大吼：就算牺牲在里面，也得给我冲！为避免伤亡过大，队伍被迫分散，靠着微弱的手电光，伴着身后不断的塌方声，战士们一个接一个跑进隧道。突然，隧道里传来巨大轰鸣声，隧道内再次严重塌方。此时，时针指向13日凌晨3时50分。李亚洲副司令带着他的队伍历尽险途，最先突进30多公里，浑身湿透、满身泥浆的他们到达了李县县城。这时的李亚洲顾不得换下湿透的衣服，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泥水，立即召集军地领导了解李县受灾情况，安排部署当地民兵投入救灾工作。同时，他命令迅速组成两个抢修道路的民兵突击队，一路向汶川开进，一路折回古尔沟方向，进行抢修道路的战斗。凌晨5时多，天色微亮，将军才坐进车里休息。省军区政治部干事谭万红给他端来一碗方便面，过一会儿再来取碗时，他看见李亚洲副司令已端着方便面睡得很香很香了。渐渐的，天空开始显现亮色，大雨也收敛成淅沥的中雨。13日清晨6时，李亚洲率领队伍继续出发，再次徒步向汶川行进。13日清晨6时，杨卫东率领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寿江大桥，桥已断裂，沿途道路塌陷更是严重。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杨卫东让通信兵打开卫星电话与部队联系，可是联络了20分钟，依然毫无信号。就在即将灰心的时候，气若游丝的信号传来一点根本不能听清楚的声音，而这似通非通的信号根本无法汇报这一路所见的严重灾情，根本不能告诉指挥部这一路的险象环生。同样，指挥部除了知道了突击队基本安全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指挥部焦急万分。突击队理解指挥部的焦急，就像指挥部理解突击队的危险一样，这一夜谁都无眠。5月13日10时，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对着电话大声命令：带上精干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再向汶川进军。电话此起彼伏，因为通信困难，所有的参谋人员都在声嘶力竭地对着电话喊话，李世民的嗓门也越来越大：不管将军还是士兵，告诉大家，谁先到就给谁立功，焦点在汶川，制高点也在汶川，关键的关键在汶川， 你们要连夜出发，进入汶川。军区司令员急了，急出这样的动员是少有的，因为他刚刚接到中央军委一次又一次的催促，必须在13号当日到达汶川，这是死命令。上将没退路了，于是一声高过一声的将令火速往下传，于是一支支精兵动若风发。联合指挥部的电话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空中、陆上、水上，三军部队一个个抢险计划纷至沓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两架黑鹰再次冒雨起飞，在雨雾中向汶川飞去。到了汶川上空，依然是能见度低，依然是找不到降落点。但陆航官兵并没有放弃，他们明白，一箱箱灾区群众急需的食品、通信设备等救灾物资已运抵凤凰山机场，承载着受灾群众的热切盼望。而此时，指挥部里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精神却处于高度亢奋的徐勇，头脑像飞轮一样运转。焦急显然不是办法，这位49岁的将军暗暗命令自己要冷静，冷静再冷静，深思深思再深思。深厚扎实的综合军事素养，最终在关键时刻赐予了他灵感。他想到了水路，从都江堰沿岷江溯流而上，过了紫平铺水库，上游就是映秀镇。如果从水路进去，在沿江边跋涉，一定可以打出一条快捷的通道。徐勇命令工兵团火速运来三支冲锋舟，从水路突进镇中。就在徐勇想到这一点时，于12时30分冲进一片废墟的汶川县映秀镇的杨卫东和他的突击队传回了重要消息。到达映秀镇后，杨卫东向被困在映秀镇的阿坝州副秘书长了解灾情，立即命令通信兵拨通卫星电话报告情况。打师部打不通，打军部还是不通。杨卫东当机立断，直接将电话拨通了军区作战部的电话，第一时间报告了映秀镇的灾情。这里灾情非常严重，急需人员和装备救援。这条消息就像拨开乌云透出的一束孤光，让重灾区的情况初为人知，为中央的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行政区划归阿坝州管辖的北纬31度、东经 103.4 度的汶川县映秀镇是真正的镇中。映秀镇距离汶川县城有60多公里，而距都江堰仅30余公里。这一消息更激起了徐勇军长心中的战斗激情和力量，他毅然决定靠前指挥，亲自到第一线去，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一条生命通道。而此时，杨卫东和他的战友们已是饥困交加，而面对哭嚎求助的灾区群众，他们又将身上仅存的干粮和水全部送给了伤员、老人和儿童。13日下午4时30分，徐勇带领精心挑选的33人突击队开始向镇中挺进。也就在这一时间，杨卫东带领的突击队到达了镇中，而向汶川镇中急进的队伍仍然为三支。就在15分钟前，王毅的队伍一路疾驰至车皮沟时，由于长时间山水雨水的浸泡，前面一道十多米宽的泥石流挡住了去路。面对险阻，王毅和连长白文汉率先跳进泥水中， 200名先遣队员随后一个接一个的手拉手，趟着齐腰深的泥石流艰难前行。泥石流中的碎石杂木不停地击打着官兵们的身体。当官兵们忍着疼痛闯过了这道鬼门关时，个个都成了泥人。危险是相同的，已经出发的徐勇也不例外。与李亚洲、王毅和杨卫东他们有所不同的是，徐勇他们这支队伍有较长时间是在水上急进。33人突击队赶到紫坪铺水库时，接着天色才看清，大坝出现了裂缝，两岸山体滑坡，巨石飞滚，溅起冲天的浪花，令人心惊不已。直通水库渡场的山道也被滑坡阻断，要把重达千斤的冲锋舟运下去，除非铁臂巨人。先前赶到的阿坝州委书记此刻站在山腰，正焦急等待着。上还是不上？随行人员担心地说，军长，实在是太危险了，另想办法吧。雨越下越大，余震接二连三，泥石从人们身后滚滚落下。此时此刻，被困的群众在等待救援的脚步，党中央在等待灾区的消息，全国人民在盼望着解放军的身影出现在重灾区。有多少濒临死亡的生命在发出救命的呼唤呢？哪怕前面是刀丛剑林，也只能拼死一闯。风雨中，徐勇沉默片刻，吼了一声走。于是徐勇率领战士们齐声呐喊着往水库边冲去。徐勇他们奋力地拖着冲锋舟，手磨出了泡，肩磨出了血，终于将冲锋舟抬到了水库边上。徐勇马上跳了上去，船刚刚启动，突然一名参谋猛地把徐勇扑倒，军长小心。原来一块巨石咆哮着从山坡滚下，溅起冲天大浪，三只冲锋舟被高高抛起，差点被掀翻。随行人员再次劝徐勇军长别去了，另想他法。徐勇却黑着脸说，只知道躲进战壕的人只有资格等死，继续开。水面怒涛汹涌，两岸轰鸣如雷，湖面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尽管操纵员左冲右突，最前面的船还是好几次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断树浮木，船体被一次次抛起又一次次落下，犹如腾空的赛车。余震击落的飞石不断滚下，随时都会给船上的人造成致命一击，其艰难危险可以想象又难以想象。徐勇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警惕地观察着两岸和前方，沉着冷静地指挥三只冲锋舟冒险前行。在一个狭窄的隘口，冲锋舟几乎是从漫天的沙雨石流中冲过去的，一块上百吨的巨石突然滚入湖中，刹那间一股大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过来，像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所有人都被高高抛起，惊出一身冷汗。18时15分，前方水流越来越湍急，险滩遍布，一眼望不到头的乱石滩挡住了冲锋舟的去路。徐勇命令弃舟上岸。随后徐勇指挥小分队在靠近炫口旅场的地方登陆，徒步前进。爬到岸边，徐勇才发现这最后6公里根本没有路，眼前一座连接两山的桥也断为两半，悬在离水面20-30米的地方。这里离映秀镇仅6公里，但由于这里 70% 以上路面遭到破坏，桥梁全部被毁，行进路上到处都是塌方， 最长距离的两处达200多米。下，徐勇顺着桥墩滑下，又攀上悬崖。泥石流早已淹没了悬崖上的路面，有的路基整段整段地被塌下的山体推进江中。侦察兵出身的徐勇在巨石的缝隙中穿梭，队伍沿着军长踏出的路前行，将军那熟悉的身影成了小分队的移动路标。余震暴雨，山体不时抖动，摇摇欲坠的石头随时可能滑落。传我命令，紧贴悬崖，拉开距离。紧贴悬崖，拉开距离。一块石头滚来，战士吴华脚下一滑，徐勇猛地把他死死拽住。危险！身后的人冲了上来，一双手两双手，大家的手拉在一起，于是组成一座钢铁长城。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才是真正的军人。巨石挡道，泥泞不堪，突击队只能按 S 型路线前进，行进速度无法加快。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不到百米的直线距离，却要绕行几百米。他们的鞋都灌满了泥浆。徐勇的鞋也几次陷入泥浆，他只好光着脚提着鞋前进，到了稍好的路面再穿上鞋走。跟随徐勇的几个年轻人都累得快挪不动步了，49岁的徐勇却依然走得那么快。其实他也已经很累很累了，但他依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不愧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将军。但是作为这支战功赫赫的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徐勇深知自己就是官兵的灵魂，更何况人命关天，万分火急，绝不能有半点懈怠。平时他一再告诫自己的部属，军人一旦受领任务，就是火箭点燃了发射器，任何一秒钟的误差都会带来一生的悔恨。在这无人的深山，在这没有道路的道路上，将军和士兵互相搀扶着，鼓励着，温暖着。山崖上那艰难跃动的迷彩画出了一道生命的绿色，向着远方，向着人们牵挂的地方蜿蜒推进。6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2个小时。20时15分，徐勇和小分队抵达映秀。当先期到达的杨卫东从一个个泥人中发现军长时，不禁吃了一惊。直到接过杨卫东地上的鞋，徐勇也没想起自己的鞋丢在走过的哪一段泥泞中了。徐勇将军成为进入汶川境内的第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废墟，废墟，还是废墟，将军双眉紧锁。是啊，此时此地已经完全是人间地狱，夷为平地，像月球一样荒蛮诡异的县城，那少数没倒的房屋显得更是扎眼，那种不可思议的矗立就像房屋不屈的骷髅，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凌厉。幸存的老百姓多数都逃上山避难，昏暗冷雨的废墟中不断传来呻吟声、呼救声。汶川县张副县长赶来向徐勇军长报告，映秀受灾非常严重，常住人口5000多人，就有2700多人被埋进废墟，大量伤员急需救治，食品、饮用水、药品极度短缺。而此时在另一个方向，李亚洲和王毅的队伍正向汶川县城急进。